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光良的《童话》，这是他200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也是继他单飞第一张专辑《第一次》之后延续类似风格的作品，也是光良的代表作。继续接下来是2008年许飞的《恰许同学少年》当中的主打歌《夏天的味道》。这首歌呢是台湾音乐人周志平为他量身制作的作品。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，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，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，那属于我们的秘密。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，从不曾被时间忘记。当阳光照亮提醒黎明的苏醒，我们都试着学知道烂漫天真终会远离，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，是风吹过的痕迹。 许飞的《夏天的味道》，这也应该是他的成名作之一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请开窗》。当中呢，庾澄庆的风格、演唱风格、唱腔略微有一些变化。而这首歌的作词呢，是著名的音乐人姚谦。 你的眼睛有蓝色的云朵一抹，遮住了你最动人的笑容，爱情的途中挫折总难以躲过，说谁对谁错，增加彼此的负荷。如果相爱能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？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。相爱的初衷，开一个窗口，忘记一个错。心情的风

个唱白，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，也尽量精彩。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。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蔡依林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看我72遍》。这张专辑的搜歌方面呢，改变了以往在收到所有的样带当中来筛选的习惯，而是找了专门的音乐人为蔡依林的气质量身打造。这首标题歌也是如此。看我72遍之后呢，还有了爱情36计，成为了蔡依林舞曲事业上的一个巅峰的开始。 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，朦胧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，再见就像要再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任你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今天变成焦点。 Thank you.

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，叫做《晴雪》，来自1995年黄莺莺的演绎。这首歌呢，后来被王菲翻唱成《暧昧》，侯湘婷呢也翻唱了这首歌普通话版本的《暧昧》，黄仲坤也翻唱过这首歌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它虽然是作曲者，但歌坛首唱版是陈慧琳。下面我们要听到来自小刚、周传雄的《记事本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叫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的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只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